姐呢？ 我这是做啥呀？ 你还不接客？我喝西北方茶，带走。 洗漱澡。 可以呀、啊，你拿100块钱大洋来，我立马就把人给你。 我要是有钱，我咋能卖他呀？ 带走。爹，你就这么狠心把我往火坑里推呀、啊？爹，大叔大婶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救救我！我不去啊，求求你们，我害怕，我怕呀！爹，娘，你在哪儿啊？娘，你为啥死那么早，别叫我不管呢、啊？娘， Oh, 权显贵，就在背后受罪。嘿， 放出来，放进来。 打响了， 拿来，动， 嘿嘿嘿嘿，走啊！ 是要走背字儿， 嘿， 你说啥呢？啊，你他妈说啥呢？ 哎呦，哎呦，班主，我说错了， 咋操！哎，班主，我扣你半月的包银。 哎呀，记得你 对主持人去， 别去。 班主，这月的份子钱该发了吧？ 哎呀，细篓子，最近也没挣多少钱。看蹭戏的太多， 那老婆孩子可都等着这点钱花呀！ 哎呀，告诉他们等等吧，等等吧。 各位，各位辛苦辛苦了。 哎呦，大师姐辛苦。 怎么样，小妻子？ 呵，你们瞧咱大师姐啊，这要求跟别人的他就是不一样的嘛。 大师姐， 哟，怎么了，小达子，忘了规矩了？起来吧，我这儿要个面子。 起来吧。 好吧，好久没看大家伙的戏了，还真是怪想的。怎么样，东三省转了一圈，你们都发了吧？ 发了，大师姐，发的七成空实的。 呸，小季子，你别蒙我，这戏班的事儿我懂。 我一直在戏园子门口转啊，你们的眼光啊都不如从前啊，你们的戏戏迷们已经看了多少遍，嘿，还是那老面孔，人家也烦，人家也烦。 Yeah. 脸， 你那脸蛋儿再难换来大洋钱呐、啊！大洋钱。 大师姐，师妹，往后化妆得把粉擦厚着点儿，人家观众看的是你那漂亮的脸蛋儿，不是什么大核桃。 大师姐，你说话别太嘴损了。 我说话怎么嘴损了啊？怎么嘴损了？ 大师姐，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。 是啊，是我对不住你呀、啊。当初我要是唱了老旦，师妹今儿个你也就用不着为化妆发愁了。怎么样，改工吧，唱老旦，师姐给你说几句。 大师姐，我啥地方得罪你了？ 你就是得罪人， 别人说你讨厌 你，别拦着我，别拦着我，都。今天我非说到说到不可，你说我到底什么地方对不住你？你总对我刮目嘲笑，又不又不低。如果你的日子我折得起，咱们俩一个忙中，一个欢喜。你曾是我的世界，我尊重你。 积点德吧，求求你，我这里为你打工作揖。 说不定哪天 我还得请你们去给我唱堂会呢。 哎，东西修，快东西修。 Thank you. 丁老板， 哎呀， 刘班主啊， 林老板呐，真不好意思，有件事儿得跟你说一说。最近呢，这戏是越来越不好唱了，这戏社的收入呢，也是一天不如一天。哎呀，我这个班主啊，也不好当啊，大家都得出点血，所以呢，你的包银由每月的40减到20。 20？ 没法子。 哎， 对了，明天是小雪花的桃花庵，你帮他一下。 行。 你来，老尼姑。 什么？让我演老尼姑？ 啊， 不是道士。刘班主啊，那是老大呀，他也不对功啊。我 知道不对功，委屈你。小春霞那个老尼姑演的是拖泥带水，我准备把他给辞了。 演 那活挺重，找戏篓子背背戏，我还有事儿。 等担心往后的日子。 快请客吃吧。哎呀， 张师傅，今儿啊，我不用车了，我想溜达溜达。 哎，现在可不是。 张师傅，我哪能让您天天白拉呢？我又不是角儿了。 不，在我眼里，你永远是角儿。 我不住诚信客栈了。 你去哪儿，我就拉你到哪儿。我就是喜欢听你唱的唠的，听你的唱过瘾，真解渴。边老板，快请上车吧，咱们一边走一边来聊聊啊。 不了不了， 边老板，你看见怪了不是？ 是。 边老板，坐好了， 走喽。 要不张师傅，今儿啊，我请你吃饭。 真的？ 那还有假？ 谢了谢了，闻听此言。你能养他爹，这我不行呀。 给你钱你就只能抽大烟。 这秀，你看爹这咋办呢？哎呀秀啊，你挣那么多钱你就给爹点。 我哪有钱呢？跟班主血脉生气时你不也在场吗？我得白唱三年呢。 哎，秀秀，那你也比爹强买套。你看 我没钱。这 呵，红吧，成角了。你就不认识我这穷爹了？我白把你拉扯这么大 吗？你不是早把我卖窑子里了吗？ 卖窑子那是给你找条活路， 折了吧你。 你要是跟我，你早不知上哪儿挖去 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给你，以后别上这来找我啊。 我闺女呢？ 她， 我闺女呢？ 她 死了，死了。她怎么会死了呢？吴先生，别问了，太惨了。他是命该绝。

上门，掩上，出来。 好嘞。 看出去。

Oh! 远望那十里亭，痛断心肠。听众朋友，张君秋演唱的京剧《西厢记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